Hello， 这里是命理师的真心话，我是白景泉。那接下来的三天时间，同样在这个时间段，我会用命理师的角度分享关于明年的运势，以及预测接下来20年内的时代变化。现在开始进入第一个主题。为什么提倡光与爱的我们反而会离它越来越遥远？如何跟内在的神性产生共鸣？关于灵性成长这样一个概念，在千禧年之后，也就是说宝瓶时代，这个观念被开启了。以前我们就开始在这条道路上进行探索，出现过的比方说奥修、巴夏，或者是说赛斯心法之类的，虽然他们的理论存在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确实在现在社会之中他们提出来的观念是符合大众需求的。然后我想跟大家谈一谈这些大师在实务上面没有被提到的东西，或者是说在理论上面有所欠缺的地方，也就是龙脉风水的概念。以我所知在我所见的许多灵性修炼者之中，他们会特别的注重觉知这一块，也就是说正视自身内心感受这件事情，臣服于现实状况，接受现实，然后以比较恰当的方式跟周遭的人事物进行互动。如果用占星学的这个思路来看宝瓶水瓶时代，以我的观念是这样子，给我的感觉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之下，其实在学习说，在茫茫人海之中，一切都变化很快、很迅速的一个当下，那要怎么去保有自我意志？我觉得这是目前水瓶时代之下的一个课题。那我相信对于占星有一定程度了解的朋友应该会知道说，水瓶座这个位置会有许多的象征比方说特立独行比方说在社会观念之下给予的这个框架跟限制乃至于制约或者是群体意识。那由于水瓶座的守护星是天王星跟土星在这两颗行星的作用之下，我们心灵层面的内在实相与外在环境的联动会产生更多的距离感以及隔阂。有时候甚至说我们投射出去或者是说得到的反馈反而不是我们想要的，甚至是一种背道而驰的效果。在这个时候就需要说身为守护星的土星来为我们提供更具体的保护，将那些原本不属于我们的一个内心投射的一个杂项资讯给过滤掉。那在占星学的这个文本之中土星是作为一个凶星的存在但是我想我们不要忽略的就是说，土星其实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安全感，甚至是说一个既定的保护因为它泛指于房屋、居住地还有土地，也就是说它也会有一部分代表了这个大母神万物生灵的母亲的存在在各地宗教或者是说神秘学的文化之中， 最原始的这个泛神系统里面，它会具有一个相当的地位。那以目前来说的话，将这一份自然力量的崇拜，从宗教祭祀这个文化当中上升到实用层面，以我的认知就是东方的这个风水学，那以往西方人是完全没有这一层概念的，但是在我待在我有五年时间是待在美国，在那段时间其实我是有发现说风水这样子的知识，它其实是逐渐被西方文化所重视的。那像我这样子的龙脉观察者来说，在各方各面其实对风水都会比较有一种实用的取向，我会希望说它能达到说我想要的一个理想效果，所以如何去借助风水来提升自己的能量，或者是说保护自己不受外在的干扰，这些都是我们风水师很核心的操作方式。也就是说呢，平常人所追求的这个七财子禄，我们是可以透过用风水的方式，让身边的人可以有能力去追求他们自己想要的幸福。至于好的风水环境，它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呢？会有什么样的特性这样子？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身体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中，它会获得充分的放松。那如果说你有想要让自己的灵性能量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因为我还没有听过有哪个修行者，很厉害的修行者，你看过去他让你觉得说他好像很精神萎靡的状态。反过来说，就是像这样修行到很深处的这种大师，其实你在他身边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气场是很强大的，你会觉得很舒服，很像是如沐春风一般，这样子的修行者你走到哪里，世界都会是一片祥和，因为任何你所能感受到的负能量，在他身边都可以被吸收，甚至是转化，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一般的灵性修行者，他如果没有风水，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大地之母的保护，那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其实要知道，就是说灵性修行者他们的感官会比常人要来得更为敏锐，对他们来说，有些常人感到困扰的事情，其实放在他们身上根本不算是个问题，所以他们的洞察力也会比普通人还要来得高。但是失去风水保护的话，其实受到的影响会比常人还要来得大。那比较明显的例子就像是地震，因为这些灵性修行者他们很容易接收到各种频率讯号，所以每当有超过一定规模的这种高频，像是地震这种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其实他们在那一段时间的情绪就会变得非常的凌乱，然后呢，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很糟糕的一个风水环境，因为是待在一个每一天都在产生负面频率的这种场所，所以我们会看到身边会有一定比例的人，进入所谓走火入魔的状态，而且因为身体感知在那个当下是被干扰的，所以就算周遭有朋友提醒说你好像状况不好，你好像哪边怪怪的，其实 当下的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发觉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等于是失去所谓的这个觉知的能力。除了说到行为变得反常哦，或者是说金钱运每况愈下这种现象，你还会发现到像这一类人，他们在讲言谈之中还是会强调光跟爱这种信念，可是实际上却完全无法从中获得利益。那正常来说的话啦，如果修行的方式是对的，你的整体的生活状况应该是会朝向越来越好的一个道路上，可是在他们身上你会有一种说他们好像在往错误的方向去奔跑那种感觉。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会说大家都在提倡光跟爱，但是我们离他越来越远的原因，那原因很简，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频率对不上了。那要怎么样跟内在的神性产生共鸣呢？首先，我们要先正视风水可以带给我们的这种实质的效果，尤其是习惯跟高频能量接触的人，其实会比一般人更加需要这样子的一个风水环境，因为你要从大宇宙接受资讯，那基本上就是意味着你本身你身上这种不纯的资讯或者是说杂讯干扰要越少越好，才有机会跟接触到更完整的这种讯息。那其实讲到修行啊，开悟这件事情，它算是给有钱也有闲的人去做的。所以说，当你透过风水产生的效果，那可以逐步降低在世俗社会之中这一些生活的一些必要付出。当你不用每天这样汲汲营营，被某些事业啊、家庭生活啊，或者是说各种人际关系这样困扰的时候，那你这时候在做这方面的追求就可以取得比较明显的进展。可以说风水它不具备让人开悟这种能力，但是如果你想要在这方面有所追求的话，风水学确实能发挥出很好的效果，让我们能够更快速去接近这样一个目标。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就是风水学里面的五黄，因为明年壬寅年2022年是五黄年，所以要稍微提一下这个。基本上五黄的角色它的角色象征有点像是古代的皇帝，那在还没成年以前呢，平常都是游历在外，可以想象成说在这个阶段的五皇是军阀，或者是说地方的势力，或者是说正在磨练正在累积历练的这个储君，然后在以前有一个就是双龙不相见的说法，那其实以现在的观念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团队不应该出现两个领导，所以风水学为什么可以这么贴近我们的一个生活环境除了说人际关系的互动之外，再来就是说关于社会结构它有一个很深层次的一个描述。那为什么明年会说是新王登基，这是因为我们目前是处在八运这个状态，明年是五黄入中宫，那在风水学里面有一个派门叫做悬空派这个体系。那以这个系统来说的话，目前是处在八运这个阶段。那差不多在两年之后，会正式进入到九运。那也因为是 所谓这种五黄入中宫的一个关系哦，它会产生出一个像是能量交替哦，转变的一个现象。那在过去的60年哦，或者是说40年当中哦，崛起的一些企业体，或者是说在这一段期间获得权势哦、财富的这个家族，它有可能在接下来的五黄年当中受到打击。那在这近20年内哦，发展起来的，不管是商业形态或者是这个事业体，都有可能会有部分哦，会延续到下一个为期20年的时代变局之中。但是五黄哦，它代表的能量其实算是非常的极端哦，它会去筛选，就是说哦，你不符合条件的人事物，它会就是把你汰换掉。那至于筛选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要看你目前的这个住宅状况，不论是自住，或者是说你在外面租房子，自己租房子这样子哦，只要是有人哦。人是有住进去里面的，就会直接受到影响。那我们在风水学上有个概念，就是说五黄哦，它还代表的就是说看不见的煞气。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也是看到很多社会案件这种很频频发生这样子。那以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本身的家宅风水没有处理到位的话，就很容易在接下来的五黄年哦，会引发出这个种种的灾祸。当然，具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以及说事件的大小，这要看这个住宅的坐向，以及四周相对应的这个建筑地形哦是怎么样，是如何。那我明接下来的内容、哦、我会留到明天、哦、继续跟大家做分享。那在过程中有兴趣、哦、想要讨论的朋友，或者是说你有什么疑问，你可以用 email 的方式跟我联系、哦、那联系方式呢，你可以在 Clubhouse、哦、上面我的私人专页上、哦、找到联系方式。 OK， 谢谢大家。